嗨，这里是 Morning 读书，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。在1915年5月9日，袁世凯签了21条之后，他也很难受。我们不能说袁总统就是不爱国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他来说，可能比一般的老百姓所想的更为息息相关。所以他声泪俱下，跟他的部下说，我们一定要奋起，我们再不自强就要完蛋了，我们要好好的干，十年后再跟日本人算账。但是不管袁世凯是何心境，他的确因为这个21条而声望大跌，内政如此，外交还办成这样，作为一个国家元首怎么能服人呢？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，袁世凯自己也很焦虑，考虑该如何挽回这个局面。按道理应该把政治弄得更加清明一点，然后再去做几件于国于民有利的好事儿。这是中国人对权威塑造的一般性理解，而当时的环境给袁世凯留下的余地并不多，树立威信的方法的确没有多少。然后就有人给他出主意了，那你干脆就称帝吧。称帝很简单呢，称帝就是一个政治程序操作，又能够很快的塑造起自己的权威，而做好内政外交比称帝要难得多。在最初思考这个建议时，袁世凯是有些顾虑的。筹安六君子在外界复辟苦造时，其实跟他有间隔，更多的事情都是在袁克定在具体操办。袁克定这个人对袁家起了很坏的作用，他比袁世凯更喜欢权术，这是因为他的存在使得袁世凯和外界存在间隔，而袁世凯一度还坚决地反对称帝，所以曾有人认为这事儿跟满洲宗室也有关系，鼓吹帝制可能是想恢复清朝。也有人认为袁世凯是想先趟个路搭个桥，把权力交还给清朝皇室。到后来形势越来越明朗的时候，袁世凯也听不到多少反对的声音，这的确非常奇怪。虽然有些媒体对恢复帝制持批判的态度，但没有哪一派政治势力公开出头反对。梁启超那篇《意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也是在袁世凯称帝前夕才发表的，此前看不到任何所谓的强烈反对，只有袁世凯的一些老朋友向他表示过明确的异议，比如严修。严修在当时真的是算一个世外高人，而且品格很高尚。当年袁世凯被载沣赶走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不敢为他送行，只有杨度和严修前来，而且严修送完人之后还回到衙门起草了一个奏折，言辞激烈地表达了抗议，抗议清政府罢免袁世凯的举动，然后挂冠而去。等到1911年袁世凯被再度启用的时候，首先想到的就是严修，希望他回来筹助大事，并明确地提出把财政总长的位置留给他。但袁世凯再三诚邀，严修一直拒绝。严修希望到民间办教育，在社会中支持袁世凯，后来南开大学的建立就有他的贡献。严修真的是一个非常够意思的朋友，但在此时严修就直接言明不同意袁世凯称帝。此外还有些遗老也不同意，不过他们的理由是另一回事。总统是任期制，就是说你当总统不意味着国体会发生改变，你上台不意味着国家进入了袁家王朝，但是你当皇帝就是另一回事儿，这样就会开创一个新朝，而若是建立新朝，你总得有一点点文治武功吧，比如对外有点征服事业，把日本人打败了，这样国内士气就会大振，然后所有人就都老实了，或者在国内把各种政治势力摆平一点，取得一点政治功绩。但事实上袁世凯两个方面都没有，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，都让人非常的沮丧和焦虑。在这种普遍的焦虑当中，袁世凯没有解决的办法， 反而想通过称帝来度过危机，这是很荒唐的。遗老们认为，一般的开国元勋、开国皇帝都是有两下子的，至少他的文治武功能够把人给镇住，这样称帝才能够顺理成章。而当时袁世凯的逻辑正好颠倒了，他什么都没有，拿什么政治资本来当皇帝呢？还有一些人本来就对袁世凯有疑虑，他们主要是各地的军头，尤其是那些非北洋系的军人，本来就和袁世凯统治集团有点离心倾向，一直害怕袁世凯把他们铲除了。比如南方的唐继尧、陆荣廷他们，袁世凯不称帝还真不好反，一称帝正好可以借口反复辟、反他。此外还有一些文化人，比如梁启超认为，中国已经共和了，按照他们当时所秉承的进化史观，历史只能进步，不能回退，而历史的进步和制度的演进是相匹配的。康有为的《新三统》里面曾经说过，君主专制，惧乱世，君主立宪，生平事，民主共和就是太平事了。我们好不容易已经进入第三统了，制度不好，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弥补，怎么能倒退呢？怎么能复辟呢？对于梁启超这种深受进化史观影响的人，历史是绝不允许倒退的。所以尽管袁世凯在复辟准备阶段没有看到过多少反对的力量，但其实反对力量是一直存在的，只是被表面现象遮蔽掉了。所以说袁世凯一旦当了总统，就没办法像以前那样看到许多真实的情况，即使看到了，可能也会倾向于视而不见，因为人们总会偏向选择性直觉，好的东西、表面的东西他就愿意看，连一个外国人办的报纸，也就是《顺天时报》刊登的关于支持帝制的消息，袁克定都要把它重印后呈交给袁世凯。古话讲忠言逆耳，很多时候忠言是进不去耳朵的，之所以进不去，很大程度是因为当政者主观上不愿意听，他自己有一个心理屏蔽机制，在接触到这些信息的时候，把他不想听的东西自动屏蔽掉了。袁世凯也不例外。严修后来回忆，帝制闹起来的时候，最初他能见到袁世凯，后来就见不着他了。袁世凯传话，让他去跟筹安会的人讲，严修就火了，我跟筹安会的人说得着吗？我凭什么跟他们说呀？我就要跟你说，你不听拉倒，就算了。所以袁世凯不称帝还好，一称帝就乱了。